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在观看各种影视作品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种感受啊？现如今的影视剧是越来越长，不仅仅是集数上有打原来普遍的20集拓展到了30-40集，就连续集也是接二连三的上演。借用冯小刚导演的一部电影名称，那就是没完没了啊！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要来为您沿途盘点一下没完没了的这些个电视剧。首先咱来先说一说的是续集之最，那就是康熙微服私访记，那绝对的当之无愧啊。这部系列电视剧推出了5部，可以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都成为了电视荧屏上的绝对主力。我们先走进电视剧当中去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康熙在微服私访当中假扮了一回乞丐，回到宫中之后，他把自己这个体验告诉了诸位大臣，那么诸位大臣又会作何感想呢？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位爱卿平身， 谢万岁。 范德子， 你才在。 宣召， 遵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废太子。皇储之事，容以后再议。所图虽功名昭著，但不思检点，即免去一切官职，押入宗人府等候查实。青州府知府在任期间贪赃枉法，民愤滔滔，斩立决。所贪之赃物，还于青州百姓，钦此。 皇上， 父皇， 念老臣的功绩。 皇上， 父皇，父皇，皇上，皇上， 退下。五莲县罗市场， 臣罗市场在。 你能替君满善，此举大有古人之风范。你也给朕上了一课，重农实在不只是一句空话，于是当以民利为先才对。朕此次青州之行得遇你，也是一大幸。诏吏部封五莲县罗市长为青州知府，即日上任。 臣领旨，谢皇上。 朕此次私访得以红颜知己，朕已将其带回后宫，封为红妃了，还得以一子，乃无父无母之苦人儿，朕也将其带回京城了。使其学习上进，以示天子。 谢皇上。 下去吧。诸位爱卿啊，这正事儿朕就讲完了。朕想给诸位爱卿讲一件闲事。你们有谁长过狮子呀？ 听说过。 没有吧？ 没有。 嗯？ 没有。 没有。 朕长过。嗯？白白的一种小虫子。实在是一种经历呀。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当中的精彩片段。其实细说起来，这部电视剧早在第三部的时候就应当收尾了，毕竟在这部结尾处，女主角宜贵妃的去世让很多观众都觉得应该画上句号了吧。但是由于收视率非常理想，投资方不想让康熙早早停止私访，于是乎我们又看到了第四部《康熙微服私访记》。就在张国立、邓婕等人坚决不肯再出演《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之后，投资方又找来了尊龙和温碧霞接过了接力棒，将康熙的私访继续了下去，拍摄了这个系列的第五部作品。说过了清朝皇帝和大臣之后，再来说一说清朝的格格，比如火爆一时的《还珠格格》，这两位民间格格足足在荧屏上折腾了三四年时间，甚至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都能在某个地方电视台中看到《还珠格格》系列。但是琼瑶的妙笔生花并没有阻挡这个系列第三部的落败之势。在演员大换血之后，网络上对小燕子的装疯卖傻、紫薇尔康的肉麻对话展开了极其锋利的批评，或许这也是电视剧没完没了之后收视率却节节败退的必然后果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视剧最开始确实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下面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小燕子到私塾里面和纪晓岚学习的片段。 皇上驾到。 臣恭请皇上圣安。 贤臣不必多礼了。小燕子，快来见过你的纪师傅。纪师傅知识渊博，才气横溢，想你的《还珠格格》之名正是拜他所赐，今后朕更要倚重他了。作为你的启蒙之师，你要好好学习。 嗯，臣贺喜格格玉体康复，今后得以为格格讲书授读是臣的荣幸，臣自当尽心尽力。 纪师傅，好说好说。 行了行了，就开始上课吧。 今天是格格初次入学，臣想不妨抛开那些又厚又重的书本，做些轻松有趣的事，格格以为如何？那么臣就来出些对子。 对的。 别怕，臣出的只是两字对，不难。臣出的对头是钟鼓，格格请对。 钟鼓，锣鼓 啊！ 师傅，格格说的是锣钹，锣鼓的锣，铜钹的钹。钟鼓对锣钹，对得很好啊。 好吧，那我再出一对，绸缎，格格请对。 绸缎。 波。 怎么又是萝卜？ 哼，师傅，格格说的是绫罗的罗，丝帛的帛，用萝卜对绸缎也没错啊。 嗯，看来格格只会对对，不会解对，是有陈无数。那么我这第三对就叫陈述。格格请对。 萝卜。 二太，我阿哥，你们还有解吗？ 哎，师傅，格格说的是罗列的罗，道伯的伯，这罗伯对陈述不是又正好了吗？ 解得好，解得好啊。小兰呢，格格身旁高手环绕，看来你得多费点心思了。永琪，你们几个也要收敛点，尽做枪手并不是真正在帮小燕子啊。 听过了电视剧《还珠格格》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另外一部同样由三集构成的系列《神探狄仁杰》。这部电视剧根据唐代极具传奇色彩的丞相狄仁杰的故事改编而成，并且努力创造了悬疑的氛围，让观众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剧情猜测究竟真相是什么。而且也正是通过这部电视剧，梁冠华成功地摆脱了张大民的称号。有时候在路上他碰到影迷，以前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他大民哥，现如今也会有很多影迷称呼他狄神探，这也说明了电视剧的成功了。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当中狄仁杰推理这个片段。 当天夜里，我们趁着夜色的掩护，将刘查理送出庄外，放在一处农家院看管。第二天深夜，将他带到了翠屏山上的梁头，也就是公子坠崖之处。而后我让元芳和两个卫士扮作鬼怪的模样，演出了刘员外谋害儿子的一幕。至此他对阴司审案深信不疑。当天晚上我们将他送回了刘家庄，仍然放到公子的灵堂里。几个时辰以后，也就是第三天的清晨，他发现自己又躺在了公子的灵堂之内。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阁老，您又怎么得知谋杀时的情景，而且竟然丝毫不差，让刘查理这个当事之人都看不出任何破绽呢？ 那不过是推理罢了。 推理？ 是啊，首先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梁头小路旁伸到崖外的一棵矮树被人踩断了两颗枝干，露出了新茬，这样就可以证明刘公子在坠崖之前一定是踩到了这棵小树。可为什么他的脚会踏到悬崖之外呢？这肯定是外力的作用。那么能做这件事的只有刘查理。于是一个推论在我脑海中产生了，我反复测试和考证了我的推论，认为这是唯一的可能性。而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手串和衣袖的碎片。于是第二个推论就产生了，在刘员外的大力推搡之下，公子并没有摔下悬崖，那棵矮树拖住了公子的脚，员外想要将他推下去，而公子却抓住了刘员外的手腕，刘员外用力拉扯公子的手，却撕下了一截衣袖。而此时公子的身体悬于崖外，无从借力，双手就死死地抓住了员外的手，将员外迅速地带向崖边。刘员外情急之下狠狠一摔，终于挣脱了公子的手。由于用力过猛，手串从公子的手腕上击飞而起，落入草窠之中。也就是这一下断送了公子的性命。经过反复的推理和论证，一切都变得合理清晰，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取证行动。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休闲之旅啊，跟你一同来盘点没完没了的电视剧。喜欢看电视的朋友或许对《重案六组》这个系列的影视作品不陌生吧，当年几乎是所有的地方卫视全都播过一遍。在2009年的中旬，他又推出了这个系列的第三部。或许说《重案六组》更像是单元剧，一集讲述两个案子，集与集之间没有过多的关联，这种案件独立节奏紧凑的风格也是让观众们眼前一亮。也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这部电视剧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当中唯一的一位贯穿始终的主演王倩也是这部电视剧编剧之一。下面来欣赏电视剧《重案六组》第一部当中的精彩片段。季杰和妹妹产生了矛盾，心情很不好，也影响了工作。大曾实在看不过去，就去开导开导他。 什么事儿啊？别老跟自己过不去，你得反过来想，能让你痛苦的事情，那不迟早都会发生吗？世间万物，任何事情都有个极限，你不能把它看得太重了，看得太重了，什么都会碎。哎，小时候啊，我们家有个鱼缸，这么大个儿，玻璃的，我常到郊区河沟里去摸点小鱼啊。在那鱼缸里养，你想那河鱼在玻璃鱼缸里养，那哪能养得活呀？后来就不养了，把那鱼缸就扔在我们家床根底下了。冬天呢，放点土，我在里边种点青蒜，小绿苗长得不错，长长了剪下来吃面的时候还能当菜吗？夏天我们家住平房，一下大雨屋子就漏，盆啊桶啊用完了，我妈就使那鱼缸接。那鱼缸在我们家可待了不少年，也挪了不少地方。后来被一行家看见了，说那鱼缸是宝贝，说是宫里当年养鬼的进宫老佛爷的寿礼。我爸可高兴坏了，把这鱼缸就搁在那武器桌上供起来，每天得擦好几回。越这么待去不是吗？后来终于有一天掉在地上摔碎了，哎呦喂、哎，可把我爸心疼坏了，足足别扭了好几年呢、啊。后来我爸过去以后啊，我妈跟我说，那真是真的，是他出嫁的时候我姥爷给的。我妈后来还跟我说，平常没把他当回事儿的时候吧，他倒没事儿，你偏偏把他当成宝贝供着吧，他倒碎了。这是个什么理儿呢？这就是说呀，该是你的东西怎么着都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没有用。好点了吧？那咱们回去吧。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重案六组》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部同样是三部的电视剧，这就是赵本山、范伟主演的《马大帅》。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够没完没了，绝对跟这两位主演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其实最开始赵本山也没有打算将这部电视剧拍成三部，但是后来由于跟演员们配合起来，创意就如同黄河之水是绵绵不绝，最后就出现了三部。不过在拍戏的时候，赵本山也会和范伟发生争吵，他们的关系不是特铁吗？怎么会在拍戏的时候吵架呢？先来听一段电视剧《马大帅》当中的精彩片段，稍后再来跟你讲述范伟和赵本山之间的故事。 你们 咋来了呢？ 感冒的，我们来的。 啊，人好点没？ 好多了。 啊， 你下次来别买花了，挺贵的。 没事，城里吧，现在看病人都流行送花，红玫瑰，12朵。知道为啥12朵吗？ 不知道。 实心实意的爱。 德彪， 干妈，这花是塑料的吧？ 啊，塑料鲜花。叫啥玩意儿？ 叫干妈呀。 啥玩意儿？干妈呀？别瞎说，你疯的？ 谁瞎叫了？他就是俺们干妈。 那他你干妈谁是干妈呀？ 马大帅呀。 这混蛋乱点鸳鸯谱的。 德彪，你姐夫 老舅干爸呀，我们管他叫干妈的。 咋怎么事儿 啊？你让他们先出去一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啊，出 啊。怎么事儿说吧，没事说吧，没事。 其实我和你姐夫早就好了。 你跟我姐夫？ 嗯。 早就好了？ 早就好了。要不是你姐夫一直坚持等小翠办完婚事，我跟他早就把事儿都办了。德彪，你别这样。德彪，我一直以来对你除了感激真的没有别的。你冷静点。德彪， 听过了电视剧《马大帅》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吵架缘起何由，让赵本山和范伟这对老搭档在拍戏之余发生争执。起因是这样的，范伟在拍摄马大帅的同时还有几部电影客串，但是当时范伟的身体不太好，赵本山就劝他不要去了，毕竟只是客串几场戏而已，让导演通融一下，等身体恢复了再两头跑吧。结果第二天范伟竟然失踪了，原来范伟觉得还是不要耽误人家的进度，偷偷摸摸跑去拍电影客串了。赵本山发火，范伟回来之后看见赵本山脸色不对，就跑到身边小声地问他怎么了。赵本山很火大地说，我说不了你了是吧？范伟一下愣住了，后来才明白原来赵本山是指自己身子骨吃不消这档子事儿。不过俩人最后还是和好如初了。说过了电视剧《马大帅》的趣事之后呢，我们上半段的旅行要暂告一段落了。其实这没完没了的电视剧还有多得很呢，比方说少年包青天系列，比方说电视剧刘老根、乡村爱情等等，就连香港无线电视台也就是 TVB 也同样如此啊。在下半段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港台地区那没完没了的电视剧，送上少年包青天的插曲只要有你，来自那英孙楠，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可以安慰自己，在没有你的夜里。 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吃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哎，在我们今天的休闲之旅当中，一同来跟您盘点一下没完没了的电视剧，看看都是谁拍这么长的电视剧。其实说起来，港台地区拍摄的电视剧剧集的篇幅更长得多，尤其是香港无线电视台，也就是 TVB 的电视剧更是如此。首先咱们先来说两部篇幅之最，陀枪师姐系列以及刑事侦缉档案系列。陀枪师姐系列分为四部，而它的好看之处就在于情节的设置，每一部都会出现几个非常精彩的案情，而这些案情涉及的领域很广，比方说犯罪心理学、犯罪技巧、犯罪手段，甚至让很多的内地观众叹为观止，同时也有浪漫的爱情故事，同样也是充满了笑料和温馨。下面呢，先来欣赏电视剧《陀枪师姐》当中的精彩片段。陈三元暗恋程峰，但是程峰却以为陈三元和阿兵哥是一对。当阿兵哥对程峰说出真相的时候，程峰的反应非常大。 阿兵哥，有件事想问你，快结婚了啊。 没有错，干一杯。怎么不喝呀？你不为我高兴吗？我结婚呀。 我想问你一件事，其实你知不知道结婚是大事情，不是玩的。 我当然知道，我想得很清楚了。我既然跟他结婚，就打算跟他一生一世。 那你跟别的女人逛街？ 什么？我跟别的女人？ 那你还装蒜？明明看到你带个女人进婚纱店。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呀？你快跟三元结婚了吗？别出来瞎搅和了吗？ 你说什么？我跟三元结婚？陈蒜，你冷静一点。我的确是要结婚，不过是跟我内地的女朋友结婚。 你这个混蛋，你想怎么样？内地一个，香港一个。 陈三，我怎么会喜欢三元呢？跟男人一样，我把他当弟弟呀。我在内地的女朋友简直是个大美人，她这次特别申请跑来跟我结婚呢。 真的？ 真的，纸包不住火吗？那天你去喝喜酒就会看到了。相信了。 居然会搞错，早说了吗？混球， 我一直说跟三元没事的，是你们搞错了吗？哎，程三，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跟三元结婚吧？ 你误会嘛。对不起，